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注解处理器。注解是 Java 5引入的，用来为类、方法、字段、参数等 Java 结构提供额外信息的机制。我先举个例子，比如 Java 核心类库中的 override 注解，便是用来声明某个实例方法重写了父类的同名同参数类型的方法。override 注解本身被另外两个原注解，也就是作用在注解上的注解所标注，其中 target 用来限定目标注解所能标注的 Java 结构，这里 override 便只能被用来标注方法。 retention 是用来限定当前注解生命周期的，注解共有三种不同的生命周期， source、class 或者 runtime， 分别代表注解只能出现在源代码中，只能出现在源代码和字节码中，以及能够出现在源代码、字节码和运行过程中。这里 override 便只能出现在源代码中，一旦标注了 override 方法所在的源代码被编译为字节码，该注解便会被擦除。我们不难猜到 override 仅对 Java 编译器有用，事实上它会为 Java 编译器引入一条新的编译规则，即如果所标注的方法不是 Java 语言中的重写方法，那么编译器会报错，而当编译完成时，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我们知道 Java 的注解机制允许开发人员自定义注解，这些自定义注解同样可以为 Java 编译器添加编译规则，不过这种功能需要由开发人员来提供，并且以插件的形式接入 Java 编译器中，这些插件我们称之为注解处理器。除了引入新的编译规则之外，注解处理器还可以用于修改已有的 Java 源文件，或者生成新的 Java 源文件。下面我将用几个案例来详细阐述注解处理器的这些功能以及它们背后的原理。在介绍注解处理器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 Java 编译器的工作流程。如上图所示， Java 源代码的编译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将源文件解析为抽象语法树；第二个步骤，调用已注册的注解处理器；第三个步骤，生成字节码。如果在第二步调用注解处理器的过程中生成了新的源文件，那么编译器将重复第一二步解析并且处理新生成的源文件，每次重复我们称之为一轮。也就是说，第一轮解析处理的是输入至编译器中的已有源文件，如果注解处理器生成了新的源文件，则开始第二轮、第三轮解析并且处理这些新生成的源文件。当注解处理器不再生成新的源文件时，编译便进入最后一轮，并最终进入生成字节码的第三步。那么在上面这段代码中，我定义了一个注解 check getter， 它既可以用来标注类，也可以用来标注字段。此外，它和 override 相同，其生命周期被限定在源代码中。下面我们来实现一个处理 check getter 的注解的处理器，它将便利被标注的类中的实例字段，并检查有没有相应的 getter 方法。所有的注解处理器都需要实现接口 processor， 该接口主要有四个重要的方法，其中 init 方法用来存放注解处理器的初始化代码。之所以不用构造器，是因为在 Java 编译器中，注解处理器的实例是通过反射 API 来生成的，也正是因为使用了反射 API，每个注解处理器类都需要定义一个无参数的构造器。通常来说，当编写注解处理器时，我们不声明任何构造器，并依赖于 Java 编译器为之插入一个无参数的构造器，而具体的初始化代码则放入 init 方法之中。在剩下的三个方法中， get supported annotation types 的方法将返回注解处理器所支持的注解类型，这些注解类型只需要用字符串形式表示即可。Get supported source version 方法将返回该处理器所支持的 Java 版本，通常这个版本需要与你的 Java 编译器的版本保持一致。而 process 方法则是最为关键的注解处理方法。 JDK 提供了一个实现 processor 接口的抽象类 abstract processor， 该抽象类实现了 init、 get supported annotation types 和 get supported source version 方法。它的子类可以通过 at supported annotation types 和 at supported source version 注解 来声明所支持的注解类型以及抓改版本。下面这段代码便是 checkgetter 注解处理器的实现。由于我使用了 Java 10的编译器，因此我将支持版本设置为 source version.release 10。该注解处理器仅重写了 process 方法。这个方法将接收两个参数，分别代表该注解处理器所能处理的注解类型，以及囊括当前轮生成的抽象语法树的 round environment。由于该处理器针对的注解仅有 checkgetter 一个，而且我们并不会读取注解中的值，因此第一个参数并不重要。在代码中，我直接使用了 round environment.getElementsAnnotatedWithCheckGetter.class 来获取所有被 @checkGetter 所注解的类或者字段。 process 方法涉及到各种不同类型的 element， 分别指代 Java 程序中的各个结构，如 type element 指代类或者接口， variable element 指代字段局部变量 enum 常量等， executable element 指代方法或者构造器。这些结构之间也有从属关系，如上面这段代码所示，我们可以通过 typeElements.getEnclosedElement 方法获得上面这段代码中父类的字段、构造器以及方法。我们也可以通过 executableElements.getParameters 方法来获得 setA 方法的参数。具体这些 elements 类都有哪些 API， 你可以参考他们的 Java Doc。在将该注解处理器编译成 class 文件后，我们便可以将其注册为 Java 编译器的插件，并用来处理其他源代码。注册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直接使用 Java 7的 GunProcessor 参数，如下所示；第二种则是将注解处理器编译生成的 class 文件压缩入炸包之中，并在炸包的配置文件中记录该注解处理器的包名以及类名，即 bar.checkGetProcessor。当启动 Java 编译器时，它会寻找 class path 路径上的炸包是否包含上述配置文件，并自动注册其中记录的注解处理器。此外，我们还可以在 IDE 中配置注解处理器，这里我就不过多演示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搜索。那么前面提到，注解处理器可以用来修改已有的源代码或者生成源代码。确切的说，注解处理器并不能真正的修改已有源代码，这里指的是修改由 Java 源代码生成的抽象语法树，在其中修改已有数节点或者插入新的数节点，从而使生成的字节码发生变化。对抽象语法树的修改涉及了 Java 编译器的内部 API， 这部分很可能随着版本变更而失效，因此我并不推荐这种修改方式。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Project Lombok， 这个项目制定了一系列注解，并根据注解内容来修改已有的源代码。例如它提供了 getter 和 setter 注解，能够为程序自动添加 getter 以及 setter 方法。有关对使用内部 API 的讨论，你可以参考这篇博客或者 Lombok 的回应。用注解处理器来生成源代码则比较常用，我们以前介绍过的压力测试 JC Stress 以及接下来即将介绍的 JMH 工具都是依赖这种方式来生成测试代码的。在上面这段代码中，我定义了一个注解 adapt， 这个注解将接收一个 class 类型的参数 target。 具体用法如这段代码所示，在上面这段代码中，我定义了一个注解 adapt， 这个注解将接收一个 class 类型的参数 value。 具体的用法如下面这段代码所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实现一个处理 adapt 注解的处理器，该处理器将生成一个新的源文件，实现参数 value 所指定的接口，并且调用至被该注解所标注的方法之中。具体的实现代码比较长，建议你在网页端观看。在这个注解处理器实现中，我们将读取注解中的值，因此我将使用 process 方法第一个参数，并且通过它来获取被标注方法所对应的 adapt 注解中的 value 值。之所以采用这种麻烦的方式，是因为value 值属于 class 类型，在编译过程中被编译代码中的 class 常量未必被加载进 Java 编译器所在的虚拟机中，因此我们需要通过 process 方法第一个参数获得 value 所指向的接口的抽象语法树，并且据此生成源代码。生成源代码的方式实际上非常容易理解，我们可以通过 filer.createSourceFile 方法来获得一个类似于文件的概念，并通过 print writer 将具体内容一一写入即可。当将该注解处理器作为插件接入 Java 编译器时，编译前面的 testbar.java 将生成下述代码，并且触发新一轮的编译。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Java 编译器的注解处理器。注解处理器主要有三个用途，一是定义编译规则并检查被编译的源文件，二是修改已有的源代码，三是生成新的源代码。其中第二种涉及了 Java 编译器的内部 API， 因此并不推荐。第三种较为常见，是 OpenJDK 工具 JCStress 以及 JMH 生成测试代码的方式。 Java 源代码的编译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分别为解析源文件生成抽象语法树，调用已注册的注解处理器和生成字节码。如果在第二步中注解处理器生成了新的源代码，那么 Java 编译器将重复第一二步，直至不再生成新的源代码为止。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呢，请实现一下本文案例 check getter processor 中的 to do 项，处理由 check getter。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0。